Thank you. Thank you.

亮你的抬头来，让我看着你的嘴，你的嘴儿红又小，好像那五月的新樱桃，你的嘴儿红又小，好像那五月的新樱桃。 在那金色沙滩上，洒着银白的月光，寻找我是足影，往事从眼迷茫，寻找我是足影，往事从 背起我的苦

想要人去呀来，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。千条大路通天边去呀来，不知哪是。 像芬芳又美丽。啊， 来。